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歌声里传递着梦想的力量，歌声里凝聚着奋进的精神，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 生活在21世纪，有越来越多的报道专注女性视角，反映女性现状，关注女性成长的题材掀起了一阵阵热潮。她文学、她电影、她剧集，往往直击社会痛点，激发人们强烈的代入感，而产生热烈的讨论。而早在60年前，有一部作品早已经成为了女性作品的经典之作。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辉岁月，歌声献给党。本期为您带来经典回眸，红色娘子军。 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1961年7月1号，彩色电影《红色娘子军》在建党40周年之际上映。这部作品的诞生，深刻反映了在党中央领导下，琼崖革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广度和深度。它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世界妇女掀起解放斗争的光荣典范。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在1961年导演谢晋拍摄的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录音片段。这部电影的编剧是梁信，本是武将出身，戎马生涯中写过不少话剧作品。在1958年夏天，他来到海南岛，有一天在海南军区文化处看到琼崖纵队军史里记载，1931年5月1号， 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在日后的战斗中英勇而机智，取得了不小胜利。虽然记录寥寥，但就是这段话触发了梁信的创作热情。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个来自不同家庭、有着不同背景和年龄的女性走到一起，舍弃个人，为了更大的理想投身中国革命的历史洪流。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做？是什么给了他们如此大的勇气？满腔热血济山河，丹心书写琼崖春。1962年，电影《红色娘子军》在全国公映，吴琼花、洪长青的形象一时间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1964年，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人民大会堂成功首演，演出单位为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这部芭蕾舞剧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将西方芭蕾舞剧的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相结合，创造出了民族芭蕾舞剧的精品。听到的就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当中的音乐选段《快乐的女战士》。这部芭蕾舞剧的音乐是由吴祖强和杜明新两位老师，以及当时还是学生的施万春、戴宏威、王艳桥集体创作完成的。而回顾起当时的创作，作曲家杜明新先生回忆说： 1959年，就国庆10周年献礼的时候，我跟吴祖强同志两个人写了一部舞剧叫《虞美人》，那个时候是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而且很顺利，也完成了我们当时为国庆10周年献礼的这样一个任务。所以呢，已经到是1964年国庆15周年献礼了，那么芭蕾舞团就想，既然你们在1959年合作过，那么很自然就又请到我们两个人，首先就请我们两个人来担任。可是八团决定由电影来改编成芭蕾舞剧，这个决定啊是比较晚了，已经是到1964年春天的时候才把这个剧目定下来。那个时候，9月份就要演出了，要上台了，我们两个人在。无论如何，就是开夜车也来不及了。确实是太，因为我们首先还要写钢琴谱，为了 钢琴我就为了那个在教室里面给那边演员排练，写钢琴谱的这个过程中间，可能在排练的过程中可能还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钢琴谱定稿了以后我们再开始配成乐队啊，两个过程了，是吧？1964年春天吧，只有三四个月的这个时间了，无论如何我们就是开夜车也来不及了，确实。所以在这个时候，红十字梁歌剧一共有六场戏啊，我们这个跟吴子祥，我们是两个是叫老师嘛，所以我们可以负担的多一点，担任三场啊。另外我们说正好他们有三个同学是毕业的比较成绩比较好的，我们所谓的高材生吧，啊，当届的毕业生，一个是石万春，一个是戴宏威，另外是一个还有一个王永桥。我们怎么如何分工呢？后来的吴祖强呢，他是担任序幕跟第一幕啊，然后呢我呢最后一场还是一个比较重头戏的，就是洪长青就义的那一场，是吧？我来担任。然后呢，在这第四场前半场，也是吴祖强来担任。后半场就是从那个《快乐女战士》以后啊到结束，后半场是我来担任。但是我们两个人就是一个人一场半的这样的工作量。那么其他三个同学呢，就每个人一场。王一桥是第二场。这个石万春是第三场，戴宏威是第五场，这样分工的，啊，我们齐头并进。 就这样，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创作班底就形成了，由吴祖强担任序幕、第一幕和第四幕前半场的创作，杜明新担任第四幕后半场和最后一场的创作。王艳桥、施万春、戴宏威分别担任第二场、第三场和第五场，大家齐头并进，两三月之内钢琴谱就完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选曲是《军民与水一家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世界芭蕾史上都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艺术总监、常任指挥张毅介绍说， 那《红色娘子军》在这个，那么这个它完全讲的是一个妇女解放的这么一个，因为我们知道芭蕾舞，尤其当年那个李承祥老师说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在做主角，那娘子军嘛，就是最好的一个，因为全是女同志，是吧？那么其实它核心主题是妇女解放，这个妇女解放呢，实际上全世界是，不仅仅是在中国是做妇女解放的啊，所以呢，舞台上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第二个呢，就是在舞台上显示热兵器的这个展现，红色娘子军是第一步。哪怕像那个在这个表现这个战争场面的时候，像那个苏联伟大的这个哈萨图良创作的斯巴达克斯啊，它也有战斗啊，但是它是。矛啊盾啊这冷兵器，这兵器像红娘子军它是突破，它有枪有手榴弹啊，那这个也展示的是非常，这都是一种突破啊，尤其到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到洪长青在最后在大荣身上就义的时候啊，那也是杜老师写的音乐，对吧？那这种他这种以死向生的这种意义，这也是在这个一般文学作品当中很难体现出来，他在舞台上他体现出来的。所以洪长青就义的最后这个关节这个最高潮的这个点当中，他其实不是走向死，而是走向永生，所以才真正的我们新中国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千千万万的这样的这个革命家的这种努力下，所以才有了后面的建立我们今天这种幸福的新中国。所以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以红十字梁歌剧的意义不仅仅只是舞台上所展现一个小小的故事而已。 是特别专题《歌声献给党》经典回眸《红色娘子军》的第一部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古月，节目总策划唐琼，策划宋子珍，监制赵爽、才涛、李维。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六点活力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家陈良路杂交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 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来了来了！ 好运怎么集？ 即日起至12月31号，登录听听 FM APP， 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哦！ 哇，这么多红包雨！ 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的联合会员卡，狂欢购！这回让你听个够！ 上听听 FM 集卡集好运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